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。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在意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。呀晴天地，我满心欢喜。沙沙啦啦，沙沙啦啦啦啦，沙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耶耶耶嘿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。呀晴天地，我满心欢喜。 yeah, yeah.